天，自己为自己来结尾。晚上醒的感觉很实现，每天走一条不知名的街，用抬起的眼看高高的天，自己为自己结尾。 小鱼，麻烦你叫华伦闭嘴。 华伦，闭嘴。